我想只是害怕清

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，孤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 相互搀扶前行，慢慢的变小心翼翼的，如果我们老了，相互牵绊不弃不离，静静的看繁华凋零，如果我们老了，有没有感动的泪水，是幸福的还是苦涩的回忆，如果我们老了，会不会珍惜，绝不让对方受委屈， 看美丽的风。

分了手，为何情海中离合也总不会有，文文不幸运怎么偏要我忍受，伤的心怎么如伤，痛的心怎么如痛，但是这答案我永远都想不通，情情爱爱每次到结局变噩梦，悠悠不爱心里总汹涌，孤独是永生不能的黑洞，埋埋怨怨再去说也没有作用，丝丝亦亦是问谁听懂，悲望着爱飘飘消散空气中，